再请听俊袭人。 Thank you. 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《彩楼配》。最后是凤还巢。 Woo!

太大，挨不着我亲你那李桂珍。 你言说你的母亲你爱大，爱不着为妻我的身。我问问你呀，是先有妻来还是先有母啊？ 我先有媳妇后有娘亲。 你言说先有妻来后有母， 我可别说是我妈生的，我怕她不爱听，你知道吗？媳妇儿，我是我爸爸生的，我有证人，生我的时候我妈在场，一直看着来着。你不信，问咱妈去。 你好糊涂啊！ 明白了，你这是要跟我比骨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肚子里玩意儿可多了，你听着。你说比骨哎，咱叫比骨哎。心想，昔日里有个小寒心，九里山前火埋娘。九里山前火埋母，到后来他做了寒妻王。我今天要把那母亲打到后来，我得做皇上，我要登基做了爹，狗剩的娘啊！你就要凤冠霞帔，一表堂堂，端端正正，大大方方，你就是正宫娘娘哎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！ 你吗？ 你呀， 你不过，嘿嘿， 好。